在儿子们面前更是不苟言笑，稳坐在须弥座上，静静听完弘历述职，淡淡说道：“简明得体，很好。年羹尧代天讨逆回朝，朕要亲迎，你们不必受朕的礼，先来脚趾很是。这一路情形朕知道，供应周章着实累了你们了，下去歇着吧。”刘默林满心急着要去嘉兴楼，巴不得雍正这一生呢，连连叩头谢恩。弘历却陪笑道：“皇上万计沉寒，昼夜宵干，尚且亲自劳营，儿臣怎敢言累呢？还该随三哥护驾，等差事办清，皇上赐驾时再歇息不迟。”雍正偏着头想了想：“不用了，你十三叔身子骨不好，朕也命他随意。方才他递了个骗子，吴先生从李卫那儿赶来北京，你去见见，听吴先生有什么话。”弘历忙又回应：“哎，阿玛要不要见吴先生？”“你带朕见就是了，他有什么话由你带奏，要缺什么叫他只管说，告诉吴先生不要存归隐的心，哪里不是王土呢？”说着见礼部的人忙得满头热汗的赶进来奏事，便不再吱声了。弘历和刘默林却步躬身退出乾清宫。刘默林狐疑地问道：“四爷，万岁刚才说的吴先生是谁呀？居然称先生而不明。”弘历轻轻弹了弹衣角：“怎么，刘几世中想盘查一下这事儿吗？”刘默林原与弘历并不相识，这次一道出差，同行同止，时时说古论今，谈诗论道，十分投了缘法。弘历甚喜刘默林机敏博学，滑稽多才，常虐称他是自己的几世中。刘默林也觉弘历不拘形迹，比雍正好伺候，且弘历翩翩风度，儒雅风流，颇合着自己的脾胃。这次返京，他才看出这个阿哥才识远非倜傥二字所能局限。碰了这个不软不硬的钉子，刘默林不禁一怔，随即眯缝着眼儿一笑：“奴才怎能当得起盘查二字呢？不过好奇罢了。我是想，像皇上都成先生的人，我刘默林居然毫无所知，这不是一大怪事吗？”弘历凝视了一下刘默林，一笑：“哼哼，你好大的口气。不过皇上既当着你的面说的，你就见见也无妨的。随我去一趟十三贝勒府吧。”刘默林虽心里存着事儿，却也难违弘历的命，只好笑着躬身答应。二人带着一群太监长随并辔而骑，径往西华门外北街的怡亲王府。一路却是行人稀少，连素常最热闹的烂面胡同、槐树斜街、山陕会馆和几个大戏楼，如陆庆堂、彩云阁等处，平日熙熙攘攘，人头攒动，此刻也都门可罗雀。刘默林不禁叹道：“哎呀，都去观瞻大将军风采去了。四爷听，那边钟鼓号角，人如潮涌，爆竹焰火响得分不出个来，真真的天下人都醉了，疯了。”弘历随马一纵一纵，若有所思的点着头笑了：“呵呵，看来世人皆醉，唯尔独醒啊。功必奖，过必罚，自古通理，但常人要读书历练 才能得来。万岁爷却是天性中带的，坚刚严毅，聪察明晰，这就难得的很了。这话说的似虚又实，既回答了刘墨林的话，又似乎在暗示着什么，但要把握时又飘然不定，什么也补不到。刘墨林心里一动，还要说话时，下头一个长随揽住缰绳，指着前头道：“四爷，前头就是怡亲王府了。”红利未及答话，怡亲王府的掌门太监已一路小跑过来，见是红利，忙磕头打签儿：“ 是四爷呀，奴才爱卿安给您老请安啦。” 一句话说的二人都笑了。刘墨林笑道：“ 这名真叫绝了，请安而且爱，世上还有爱请安的人？” 爱请安笑道：“ 哎呀，咱们伺候人把式，逢人低三辈儿，不请安哪成啊，索性就爱请安。不请安指什么吃饭呢？” 说着爬跪两步伏在马下。红利满面笑容，踩着他的肩从容下马，从怀里掏出一张30两的银票丢了过去：“十三叔在府里吗？皇上命我来瞧瞧十三叔的病。”“ 哟，哎呀，爷来迟了一步，我们王爷今早就出去了，打南京昨儿来了个什么乌的先生，王爷原说今儿歇的，竟和他一道出去瞧热闹去了。这位先生也真是的，自己是个瘸子，没瞧我们王爷受的一把干柴家，说声去竟就喊叫，半个主子似的。亏了王爷好性，要是我早打出去了。” 红利一头带刘墨林往里走，口中笑道：“哼，你晓得他是谁吗？啊，就敢说打出去，你知道个屁呀。”那艾青安前头带路，口中陪笑：“ 嘿嘿，那是小人醒的什么呀，左不过瞧那个人像个灭骗子相公，或许早年认得我们爷，这阵子穷极了，进京来打个抽风罢了。” 一边说笑，带着红利刘墨林进花园，在西书房安置了，让座沏茶，拧干了毛巾请二位擦脸，又在茶几上摆了一盘子冰：“ 奴才这就先去，叫人请王爷回来，请主子和这位爷稍候一下，我们千岁爷去不远，说过午前赶回来吃饭的。” 说着哈着腰退了出去。刘墨林端起盘子请红利吃块冰，见红利摇头，自捻了一块含在口中，顿时浑身沁凉。 这小奴才虽说嘴碎，伺候人倒没说的。 红利漫不经心的一笑，起身浏览着允祥的书房，因见平插至尾，必选宝剑，图书坛架之外并无长物，口中微叹道：“十三叔雅量高致，英雄性情，西边军中年羹尧曾和我闲谈，年说怡亲王王府外观红墨壮丽，晋府各处设置粗率，意思说十三叔避俗，其实他没有进一步到内室来看，这书房是粗率人能办的吗？”刘墨林自与红利相交还是头一回私地里议论别人，不禁怦然心动，一欠身问道：“ 四爷是怎么回年羹尧的话的？”“ 我说王府自有规制，十三叔是亲王，又是上书房行走，户部兵部刑部都是他管着，一天有多少冗杂事啊，和三伯八叔他们比不得， 有那么多的闲暇料理府务。红丽背着手，素指竹扇，轻轻摇着，转了话题。这是裘石州的平窗关羽图了，怎么没有提拔？真是一件憾事。因轻轻将画轴摘下来，放在案子上细赏。刘墨林忙侧身在旁观望，半晌笑道：“我知道了。当日啊，裘石州画完此稿，恰来几个朋友邀酒，打断诗思，就没有再做。大约是已是来者的意思。只这么一幅画，等闲人怎么敢信笔涂鸦呢？”红丽极喜提拔山水，一石一山一草一木，只要性之所至，就要留墨。刘墨林无心之语，倒激了他的傲性，因从笔筒中抽出一只中号雪狼双毫，现成研好的墨蘸饱了，略一数丝，下笔如走龙蛇，添在画的右上方。朝雨明窗沉，骤雨知丝柱，暮雨浇花漏。写到此，手一颤顿住，这三句诗恰好成韵，转没转法，续不能续，收又收不住，涂掉呢，不但此画价值连城，又如何丢得起一个人呢？再看左下角，一方图章鲜亮，撰文原名居士四字，知道是御赐的，心下更是着忙，提着笔只是踌躇。刘墨林脱口而出：“三字一韵。”他又禁住，争了许久，红丽转脸笑道：“哎呀，这番要出丑了。事虽不大，丢丑了，几事中有什么法子挽回吗？”刘墨林俯首沉思，一时笑道：“将错就错，说不定翻出新意呢。”四爷，臣想了几句，四爷先写在纸上，斟酌好再腾到画上可成啊。说罢起身举步漫吟：“岩声如雨泉，曹声如飞瀑，桨声如决流。竹树将崩腾，台池新清月，蓬茅车扶凑。”好，红丽提笔大赞：“回天有力，很有意思了。只是稍先平了些。”却听刘墨林口风一转，朗声涌道：“忽然震屋瓦，忽然鼓雷霆，忽然是甲胄，蒙庄写三赖，诗旷夜八风，邹衍吹六侯，病中广陵涛，枕中华胥谱，庭中君天奏，醉听可解醒，恶听可乐讥，想听可敌构，变非从一解，文非从西来，声非从耳透。”一篇三句一韵的诗就此结杀。刘墨林自觉十分得意，转脸一笑：“四爷可看得过？”红丽展纸细读，竟难动一字，欣赏的看了刘墨林一眼：“哎呀，岂止看得过啊，新奇有致，落落大方，实在是创新之作呀。”奇文共赏，意义同析，既有创新之作，拿来我们饱饱眼福啊。 门外忽然传来几个人的说笑声。弘毅抬头看时，却是方苞、文觉和尚进来。乌思道架着双拐随后进来，弘毅忙将笔放下，迎了两步，又矜持地站住，一一说道：“堂头大和尚，方先生、吴先生，你们回来了。十三叔呢？吴先生实在久违了，先生腿脚不便，请坐了这边安乐椅吧。”刘墨林这才知道，这个貌不惊人的瘸瘫人就是吴先生。因见他毫不逊让，居然做了方苞上手，心里不免觉得他过于拿大，却不好说什么，双手当胸一躬：“文觉大师和方先生，一个是皇上佛家替身，一个是弟友，都极相与的熟的。这位吴先生素未谋面，敢问台府如今在哪个衙门恭喜呀？”弘毅忙笑：“哦，哈哈，忘了介绍了，吴先生如今在田文静墓下相赞。这位是刘墨林，荆轲探花当世才子，这诗就是他的手笔，端的绝妙好词。墨林，你的字叫江州吧？”刘墨林一笑：“原是叫刘江州来着，后来有人说像是刘佩江州，就不要字了，索性就叫墨林，就是本色也好啊。”乌思道欠身淡淡说道：“既是本色为好，就称我乌思道好了。” 方苞这才回弘毅的话：“ 十三爷去了御花园陪宴，恐怕过了申时才得下来。” 说着便看那诗，文觉和尚在旁侧观看品味着，只是沉吟半晌才说：“ 四爷，这个诗怎么读不出韵来呀？” 弘毅笑着将方才的事说了：“这是千古奇创，从没有这样格局的，你按两句一韵读，当然读不断的了。”方苞笑着将诗递给乌思道说道：“ 大和尚见闻不广啊，我昔年读宋碑有略奏，却是三句一韵。梁书记载，敬陵王子良登泰山读秦始皇刻石，众人两句一读，茫然不能通断。范云按三句一韵，顺如流水，可惜原文我都记不得了。” 乌思道将诗还放案上：“ 这诗颇有意趣，畅顺通析，只是为题画而作，不免局于僵板，不常见是真的，说是创奇之作就过了。既读老子，明道若畏，进道若退，一道若累，上德若谷，广德若不足，见德若愚，至真若愚，大白若辱，大方无余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，也是用韵之诗，三句一。但刘君仓促之间能到此，却是难能啊。” 说罢垂头吃茶。刘墨林为这一首三句一韵诗大受弘毅赏识，心中原是大得意，以为偶然之间自创亘古未有之诗格。方苞的话没有引出原文已经不服气，但乌思道比出老子忍不住笑道：“

现在有了茶龟，真是天造地设的确对呀。 吴思道取回扇子，审视良久，又问： 这雀孔是什么物件啊？想必是耕仓劳勃之类吧。 其实啊，耕仓劳勃正确的读法应该是仓耕勃劳。一屋子人见着三人斗文，至此不禁哄堂大笑。刘墨林自进学以来一直是领袖名士，从没有在论文上吃过谁的亏的。他以博学敏捷见长，偶有错用典故也不肯服输，逢人诘问便推说是永乐大典里的一部永乐大典，卷帙浩若烟海，谁能确查呀？今天在自己亲书善题上竟有两处糟拗不堪的笔误被当众揭出，刘墨林顿时羞得汗颜无地，红着脸一字不能对，恨不得有一个地缝钻进去。红利见刘墨林难堪的无地自容，笑着解嘲： 英雄欺人，墨林也未能免俗啊。今日拜阵不是你不中用，是你遇上劲敌而已，何必懊丧呢？ 吴思道破颜一笑： 四爷这话是啊，其实我昔年何尝没有掉过底儿啊，我们也只是笑你的拗处，就扇背上这阙词恐怕我就填不好啊。 说罢迟然一仰身子背诵道： 茅店月昏黄，不听清歌已断肠，况是昆弦低暗处凄凉，密与惊风雁树行，见觉鬓毛苍，怪汝压除恨也长，等是天涯沦落客苍茫，竹摇尊空泪满伤，情味苍凉感人气下，不是大手笔恐怕是写不来的。 红利锁了扇子，果见扇背密密麻麻添着这首词，方才众人只顾挑剔九龟雀孔，却都没有留意，转脸笑着对刘墨林说： 看你诙谐活泼，怎么来了这个风趣呀？ 刘墨林这才定了定神，不便说是途中思念顺清所作，只勉强地笑道： 哎呀，这是当年头一次应举不中，回乡路上做的，扇子是取凉的，自然要带一点秋色况味，所以就抄了上头。 怪道的。 文爵笑道： 听了就浑身发筋呐，又是风雨，又是凄凉苍茫，扇起来岂不冻杀啊？ 一众人等说笑着，不觉已近酉时。艾青安进来向红利说： 四爷，我们王爷回来了。 几个人便忙起身，允祥一手扶着一个太监已进了书房了。允祥见众人要行礼： 罢了罢了， 摆手命太监退下，自己却不肯坐，转脸问红利： 你带着旨意啊，就请宣吧。 红利忙道：万岁命我来看望十三叔和吴先生，并没有旨意给叔叔，请您安坐。说着又复述了雍正的话。允祥点头，深深吁了一口气，几乎瘫坐在椅上。 脸色苍白中带着一丝潮红，显得疲惫不堪，喝了一碗参汤，精神方略好些。啊，吴先生，万岁在京就不再接见你了，原说过的你有事由我代奏，我这身子骨你也瞧见了，打熬不了几日了，所以宴会下来特意留了留，万岁说往后你的密折交宝亲王代转。他咳嗽了两声，又说，回来的晚了些，叫碧丽塔几个人商议了些事，明儿我还要陪嫁去丰台，又去看了看大哥二哥。哎呀，大哥已经疯的连人都不认得了，二哥和我的正后一模一样，眼见是不中用了。文爵师父，就是万岁爷交代的那些事儿，先一年羹尧是流经还是放出去，你们只管谈，我听着，我的精神呐，实在挤不来。哎，这位是谁呀？他的目光忽然扫向刘墨林，似乎在翰林院见过。刘墨林抖得浑身一震，惊悟道，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聚会，自己怎么恍恍惚惚就挤身进来了呢？他正要回话，红丽在旁笑道，是侄儿带来的，十三叔记得不差，他是翰林院的庶吉士刘墨林，人很伶俐，侄儿想年大将军要是不留北京，就着墨林随行，所以带来请方先生吴先生看看。刘墨林听着这话，越发觉得这汪水深不可测，无论如何先辞为佳，忙一躬身，墨林一介书生，三尺微命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年大将军做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，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去处啊？刘墨林满心想勾问出允祥几个人的真意，说罢便嬉笑着盯视允祥，允祥却只点点头。红利既看中了，必是不差的，不过年羹尧的事还没定下来，定下来再给刘墨林交代差事不迟。红利微笑着转脸对刘墨林，十三叔说的是，我看你的那首词未必是什么落地归途所作，不定是给那位苏什么清的姑娘的，这样吧，你且去，待使着你时我自然叫你。他说着，刘墨林已经起身听完一躬，忙辞了出去。刚到二门，却见十七王爷云里带着一群太监前呼后拥的进来，刘墨林忙闪过一边，待云里过去，一溜烟离了怡亲王府，自去寻苏顺清。到嘉兴楼时，天色已至酉未，渐渐麻苍上来，刘墨林心里又是激动又是高兴，还夹着一点感伤，三步两步进来，不禁愣住，怎么弄的？离京几个月，这里已改了戏楼了，楼上楼下笙箫阵阵，还夹着戏子们吊嗓子的咿呀声气，楼梯上上下下浓妆艳抹的女孩子叽叽咯咯艳声英语，却是一个熟人也不见。正在发怔呢，却见原先在苏顺清跟前伺候的茶房头吴苏奴满头热汗，带着一起子人抬着戏箱拿着行头下来，刘墨林便招手叫住了笑骂，嘿，吴老王吧，你妈妈还有那些姐姐呢，哎，凭你这副驴叫天的嗓门怎么改行唱戏了？ 哎呦，是刘爷呀。 老吴忙站住，满脸堆上笑来，上前打签请安， 您老钦差大臣回京啦，这个楼上个月就盘给了徐爷， 如今是徐老相国的加班子，嘉兴楼行院办不下去了，顺天府的人说有旨贱民从良，不从良征税加两番。妈妈说生意清淡，姊妹们各听其便，有的贱去给大家子当丫头姨奶奶，有的回家，有的自己开盘，散在尾子胡同八大胡同。爷明白世上的事啊，还不就这模样吗？ 贱民从良，演戏的就是贵民了吗？难道还要加税？ 这不干我的事，只问你顺清他如今在哪儿啊？哎呀，爷是贵人忘事啊，您不是在棋盘街给他置了宅子吗？他和老鸨迁那儿去了。 刘墨林听了回身便走，老吴送着往外走，絮絮叨叨的还说， 哎呀，说是加税，那不是哄世人玩的吗？店大欺客，客大欺店，自古都这理儿。徐家这家班子不但没人收税，顺天府典堂会一赏就是几百两，呵呵，收的税呀打这儿又流出来了。 刘墨林边听边笑着点头，一路出来却见徐俊穿着熟罗月白长袍，腰间也没有系带子，带着两个小西奴潇潇洒洒夺来。见了刘墨林，徐俊不禁一笑，当胸一揖， 哎呦，墨林兄久违了，别来无恙乎？这番西域万里之行着实辛苦了。 刘墨林见他彬彬有礼，也不敢怠慢，笑着还礼， 哈哈，啊，家居兄好情致，好飘逸呀，这是要到哪里去啊？ 同我一到棋盘街顺清那里吃几杯如何呀？ 爸爸，我不敢常进銮，更怕见那王八婆子。 徐俊嘻嘻的笑着， 哈哈，八爷今晚叫我的班子，还有这套新编的书也要送过几套去。 说着便抻老吴， 哎呀，你这王八蛋，在这儿卖什么呆呀？ 还不快叫他们预备着车马。刘墨林这才看见两个小厮怀里都抱着一叠书，伸手要过一本，却是《望月楼诗稿》，刚刚印出不久，切边上还带着纸屑，翻开看时一股墨香扑鼻而来，遂笑道， 哎呀，听戏读诗清雅得很呐，新书可能见会一次。说是诗，其实还有诗画，偶尔也添点词，不过滥竽充数罢了。刘兄大人才，这么瞧得起，赠你两册，有丢丑处，刘兄不要笑话，悄悄告诉我，可成啊？ 刘墨林刚刚在方苞乌丝道那儿吃了败仗，哪里还敢托大呀？忙笑道， 哎呀，徐家三代书香，家学渊源，小子何人敢妄加评论呢？必是好的，我带回去好生拜读领略。 说罢加了书上马，一一而别。徐俊知道刘墨林秉性，原料必有一番的揶揄，见他满口训诫，谦恭有礼而去，倒觉诧异， 好走好走。 站着看着刘墨林去了，心里冷笑了一声， 哼，管你是什么东西，绿头巾已经戴上了。 争了一会儿，自去八王府不提。刘墨林赶到棋盘街时，天已黑定了。老鸨见他进来，喜眉笑眼的，一路带风，脚不沾地儿的忙着张罗酒食，摆布在顺清房中，口中笑说， 哎呀，苏姐盼你都忘穿了，原想爷早就该来的啦， 直到这时分， 又给顺清使眼色。 姐，做什么愁眉不展的？贵人回来了，还不是万千之喜呀？今儿晚好日子，你好生陪刘大人多吃几杯啊。 说着便掩门出去。刘墨林见顺清目光盈盈，含着泪盯着烛光指示发怔，以为真的恼自己来迟了，便打叠起温存，把书放在一边，一把揽过顺清，温声笑着： 清越是恨我，我越是爱清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年大将军一仗过来，我去看了。 苏顺清像一只受伤的小鸟，偎在刘墨林怀中一动不动，声音像是从远处传来，却又十分清晰。 原以为你和宝千岁爷必定和年大将军一道的。 刘墨林心里一动，忽然想到方才红丽的话，自己不定还要跟着年羹尧再回西宁呢。但这话鸡带双关，闪烁不定，内中更深的意思是什么？自己离开后，十三贝勒府此刻几个人正在议论着什么？真是越想越觉得扑朔迷离。争了许久，刘墨林才回过神来，抚着苏顺清的秀发，温存地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。 那是军国大事，清管他做什么？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 一头说，手便伸向顺清小衣里，把弄着他温润的肌肤和鸡头小乳，渐次间心动情热，手慢慢向下滑去。 我，哎呀，我身上有。 顺清突然一把推开了刘墨林，睁起身来，束好了衣服。大约觉得自己太过突兀和失态了，他望着刘墨林，略带酸楚的一笑： 今晚不成，且待日后吧。 刘墨林见他突然如此果决地站起来，愣了一下： 哎呀，不来就罢了，我还以为蝎子蛰了你一下呢，就身上有，摸一摸有什么紧的？ 只是如此长夜良宵，枯坐对灯，可惜了的。苏顺清怔怔地盯着刘墨林，好像要把他印在自己的心里。许久，灌手焚香，移灯暗头。 你是有名才子，此去西域，万里相隔，必有佳作，取出来我唱给你听好吗？ 刘墨林将折扇递过来，自失的一笑： 才子二字从今收起了，我竟是井底之蛙呀。不过这首长短句儿还略得了点彩头， 您将自己方才在怡亲王府受窘的情形一长一短的说了。 哎呀，自此刘墨林不敢小觑天下之事了。 顺清却没有笑刘墨林，似乎对那些话也没大理会，他默默地接过扇子，仔细看了那首词，问道： 这很像是吕碧题词是吗？ 是我题在陕州一家客栈壁上的。 你随宝千岁怎么会住客栈呢？ 宝千岁喜欢私访，我随他微服而行。顺清默然良久，痴痴地又问： 是提给我的？ 也是想起我自己当年，清中有我，我中有清吗？只管盘问这些做什么呀？这里现成的酒菜，我吃酒，天老清，左曲儿。顺清将扇子放在岸上，却说： 既是写给我的，我就却之不恭了。不过你走后，我也添了几首曲儿，这个牌子生得很，明儿练练，我唱给你听。 说罢 里弦调音，勾抹滑挑，娓娓而歌。嗟呀，良人万里归来，斑驳旧墙仍在，哪里寻得人面桃花？妾是那弱智蒲柳姿，新出的蒹葭，怎堪尽狂飙积累家？苦也，苦也，苦也！楼头残梦犹在，无情流水已过天津桥下。断魂幽恨赋予谁？三生石畔与你重做冤家。 哈哈，人面桃花就在眼前，怎么会寻不得呢？刘墨林锅了，咽了一大口酒，只是也忒丧气的了。好怕不是好的，你是才女，我自认蠢汉。说着又举一躬一仰而尽。苏顺清过来亲自又为刘墨林斟满了，反身取下琵琶，略一调弦，竟摇步而舞，手挥五弦，目送秋红，真个歌声穿云。一夜东风恶，东风恶，送去春不归，纷纷袅袅，落红缤缤，遍洒竹树芳茎绿苔，尽是洛阳女儿泪，更哪堪飘转流溪，徘徊低回，凭谁？天台渺茫，阮郎不在，留住这桃花碧水。刘墨林边听边饮，已是醺醺然，口至眼赤，听着这瓷器，心里觉得不对，却似一盆浆糊打翻在肚里，再不得明白。他使劲儿的晃了晃头，醉眼惺忪的问道：“ 你今儿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”“ 没有。” 苏顺清强咽着泪，过来偎在刘墨林身边，又为刘墨林斟一大杯，含泪劝道：“ 我的刘郎，你再饮一杯。”“ 牛郎？又没的什么王母娘娘，隔的什么银河呀？哦，情是说叫我再牛饮一杯呀。” 说着口齿越加的不清晰，顷刻间鼾声如雷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